我站在这个无人的街角，眺望着那个昏暗的路灯，你明明就在我的身后，但我们却无话可说。看着蓝天渐渐暗了下来，你的眼泪却是那么执着，一句分手你也许很难过，却只能就此放手。好像一直躲在那只属于我的角落，让眼泪自己伴在眼角慢慢滑落，街角还是那一个我，却不是那个我，谁能够听我诉说。眺望曾经走过的小路，我变得沉默，身体疲惫的蜷缩，自言自语呢喃着，突然加起的焦虑，是否也陪我哭泣，问自己为什么不狠狠抓住你。Cheers.